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周末的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会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好，我是楚烟。青年说呢，每天将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青年服务资讯，当然呢，我们还会邀请重磅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青年人的那些事儿。 嗯， 那么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搜索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然后来看看我们的孔文和楚烟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也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参与这个节目的互动，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啊。然后呢，大家还是再跟大家，就是大家可以踊跃的啊，我们就是在这个跟大家预报我们这个收听收看方式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种方法，但是首先首推的就是大家啊，要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啊， AM927 啊，如果在车上的话，或者说您现在不方便收看视频的话，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就像刚才楚烟说的，就能够看到我们了啊。因为、对对对，因为今天这个可能啊，有很多朋友啊，可能会经常听到这个孔文的声音呢、看到孔文的样子啊，这个楚烟也会看到啊，可能在节目其他的节目当中，因为这个可能经常这个楚烟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嘉宾主持之一啊，经常会做到其他节目，但是今天我们这对组合是第一次坐在青年说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没错，我们希望今天能有一个非常新鲜的面貌来面对大家，然后和大家一块聊一聊最近这个青年人都发生了哪些新鲜的事儿。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好，那首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资讯板块，活力最前沿。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刚才这个，因为，哎呀，还是我们第一次这个搭档啊、我们的默契程度还是需要这个加强的， 慢慢磨合一下， 需要慢慢磨合啊！就是接下来呢，跟大家带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丰富的内容啊。楚烟，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周以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近日受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呢，北京将经历一次空气重污染的过程。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发布2018年首个空气重污染的橙色预警，称将于今天的0时到15号实施24小时的橙色预警措施。 这个也就是说，这个2018年到来之后呢，就最近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讨论的可能比较多的就是降雪还迟迟没有来啊，包括前段时间呢，在北京的小伙伴可能会感受到风比较大啊、比较冷，但是呢、就是最近，哎呀，这个可能这个天儿 也要变化了， 天不太好。 不过说到这个冷 啊，我觉得最近北京这几天是真冷啊， 对对对， 干冷， 对，干冷， 风也非常大， 对对对。然后呢，也是在此提醒大家啊，就是大家户外外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添衣保暖了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呢，大家知道啊，我在节目当中多次宣称我是一个很嘚瑟的人，我是一个不穿秋裤的人啊。但是呢，其实最近，秋裤还是没有穿，我买了一双比较厚的靴子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 啊。那你这也算是够坚强的了，这个寒冬腊月的。 对，其实今冬以来呢，北京的空气质量呢就是非常好，始终保持在良好的水平，获得了不少市民的点赞。但是呢，在未来一周，北京将会经历一次空气中染的过程。当然说这个空气中染的这个成因呢，它会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啊。但是呢，就是它来了之后呢，我们还是需要就是做好我们的这个防护措施。比如说大家， 没错， 对，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要戴口罩。 所以在这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在未来一周，因为已经发布了这个橙色的这个雾霾的预警措施， 对， 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注意好防范措施。 然后，楚烟还有没有就是个人的一些？我还听说过好像有什么，就是叫什么防霾茶，什么 防霾茶、 清肺茶。 对， 就是有这种防霾茶呀、清肺茶，就是属于那种已经被破坏、被污染了这个肺，然后进行二次的后期的清洁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哦，反正 当然还有好多小伙伴就在这种特别重的雾霾天当中，会选择在家里面或者办公室里面安装一个空气清新剂。 哎，对，没错，那个就是，那是叫空气清新剂吗？是叫。空气净化器， 对，空气净化器 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几天啊，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呢，因为大家可能要上班要工作，我们出门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措施，戴好口罩，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热爱运动的朋友们啊，这个在户外，我们就在这几天呢，我们减少一下运动，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这个聊我们节目当中最近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春运方面的消息啊。 每次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哎，对，其实这个特别特别担心啊，尤其是可能家住的比较远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抢火车票。啊，当然说不差钱的，这个什么提前已经买好飞机票、头等舱的啊，那除外啊。除外， 那你就不在范围当中 啊，不在范围当中了，就是还是需要在春运的时候呢，这个期间啊，提前抢购火车票，乘坐火车加入春运大军，回家过年的同学们。 没错， 啊、对对对， 其实刚刚您说到这个火车票一直以来都是春运的一个重点的关键词，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吧，经常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买火车票有的一些情况， 嗯， 比如说这个买到这个黄牛的，买到了假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等等一些，比如说电子设施，然后就遇到这个购票阻碍的一些情况都非常多，但是今年呢，就是最近呢，北京的铁路警方发布了一个这种新的一个通告，就是说他们将会展开为期100天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倒卖火车票的一个活动。截至目前呢，警方也破获了倒票案19起，抓获了倒票嫌疑人23名，查获了这个假火车票1900余张。 哎，反正我觉得这个，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作为我们啊，我觉得要给这个北京铁路警方的这个行动，我觉得还是要点一个赞。 没错 啊，给他们点一个赞，因为呢，就是其实这话题吧，因为我说的话吧，因为可能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过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没有隐私的，对， 是公开透明的。 对，我在节目当中没有隐私的，包括我身高透明不穿秋裤的事儿，我都告诉大家啊，这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我离家也比较近啊，虽然说我的家我不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不是北京人，但是可能离家比较近，就比如说这个然后乘车呀，或者说这个开车的话，可能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基本能够到家。啊，所以就是我其实没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这种抢火车票大家这种心态心情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买不到火车票一年了，忙忙碌碌一年了之后，可能不能够按时回到家，那种心情有多么的急迫。啊，楚言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呢，我就是其实我跟您情况也有点像，我也是，我家也就住在这个河北离北京的附近，但是呢，我经常就是听我这个周边的同学，因为我们宿舍有很多家住的远的，比如说在大连呐、哈尔滨什么的，就他们真的是住的远，就得想的事情有很多，就要提前，比如提前这个咱们过年2月份过年嘛，他们基本上就在1月初刚刚跨年的时候就开始想怎么回家，就需要费很多心思，然后同时呢，经常就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是这个大连的，他呢就是让我们帮他抢这个火车票，需要就给他跟我们发到这个微信上面，然后帮他加速软件，然后就一直要帮他点才能够抢上这个春运的火车票。还这种心情还真是非常急切的。 对对对，没错，反正就是我觉得刚才提到的你的这位室友啊，就是在这个就是大家都能够帮助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学生生活当中也挺幸福的，可能就是很多小姐妹之间这种感情也都是在这些一点一滴的事情当中积累起来的。 没错。 据北京铁路警方介绍呢，活动开展以来，警方抽调了大量的警力，采取了陆地联动、全面挤压、无缝防控、精准打击的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倒卖火车票的违法犯罪活动，为公众创造安全有序的购票环境。然后在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最希望的就是啊，就是需要抢火车票加入春运大军回家过年的小伙伴们，我们都通过正规的方式和途径，然后买到自己火车票，安全准点儿，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回家过年。 对，没错。 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回家过年啊，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和同学们已经和家人定好了一个出游的计划啊，过年的时候我们不回家了，可能和爸爸妈妈呢，然后我们去国外呀，或者说比如说现在这个暖和点的地儿，什么三亚呀， 嗯、 对吧、 嗯？ 然后去在那儿去过春节，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啊、 在年底这个痛快一把。 对，然后这个说到出行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护照啊，含金量又提升了，67国啊，给咱放宽了签证。 你刚刚说到这个67国，我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一下， 我都亮了一下， 真的，这省了很多的事儿哈，省了很多的程序和麻烦。 对对对，然后根据外交领事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截至到2018年1月3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呢，可以免签落地前往的国家和地区。我再让你亮一下，67个。 天哪，这个67个这个数量还真是蛮大的。那这个都有什么一些签证的便利条件和政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卢旺达政府在2018年1月1号起对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公民实行落地的签证政策。那么从1月16号起呢，中国和阿联酋也互免签证了，持有效普通的中国护照呢，就可以去这个阿联酋去办签证，最长的停留时间呢有30天。 30天。30天，这日期还是挺长的啊。你还比如说啊，加蓬驻华使馆自2017年10月起，单方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G20 成员国啊，从指定口岸入境，然后实行落定的签证政策。然后另外呢，中国和波黑两国已经签署了啊互免签证的协定，即将在2018年，其实现在已经生效了啊。2017年，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前往的国家地区增加了6个，包括巴巴多斯啊、圣基茨和尼维斯、塞尔维亚、突尼斯、卡塔尔和加蓬。这6个国家我们是不是听起来之后大家还是有一点陌生的感觉？ 对，稍微有一点点陌生 啊，就是这提到这个巴巴多斯，好像就有一种很萌的感觉，这个国家 像这个小魔仙巴巴、 啊、巴巴多斯 像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圣地哈。 对对对啊，然后呢，为了推广2018年2月举办的这个平昌冬奥会，韩国也对中国游客实施啊有条件的免签政策，从1月初到3月31号，最近5年内曾去过韩国或者是在中国指定旅行社购买了冬奥会门票的人，可以免签进入韩国停留15天，在那玩15天。 他这也是韩国也是为这个冬奥会做了一种宣传哈。 然后楚烟2018年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那要说到想去的地方， 太多了， 可能我们的节目说不完 啊。那比如说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今年呢就特别想要去欧洲去玩一次。因为就是因为这2017年呢过得非常的忙碌，也没有时间出远门，所以就希望能在2018年去把这个愿望实现一下。那为什么选择欧洲呢？因为呢欧洲很美。 欧洲很美，而且就是像比如说什么法国呀，这就是号称这个浪漫之都，对吧？就可能比如说女孩子就一提起来之后，可能哇，深邃的眼睛，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健硕的身材，然后还有什么 布满鲜花的香榭里舍，大道， 哎呦，我的天， 还有法国浪漫的红酒，埃菲尔铁塔上面来这个观光旅游，这都是非常浪漫的场景。 对对对，然后呢，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2018年呢，就是咱们如果出境旅游的话，护照含金量又提升了67个国家，放宽了啊，我们中国游客这个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一些查询的方式啊，或者一些官方网站，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 具体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就是签证的福利政策能够落实惠及到我们的老百姓的身上。 没错。那么接下来之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 开启这个愉快的早晨。 开启愉快的早晨。 Tell you that you're never gonna get a shot at glory, but that's when you rise to the challenge, 'cause it's your time, your moment, and nothing can stop us now. Yeah, PTX, get up. what it is, what it does, what it is, what it is. Looking for a better way to get a better, better, better. Getting on the internet and checking out a hit me, get up. Fresh up, fresh up, walking, a little bit of humble, a little bit of cautious. Somewhere between like Rocky and Cosby. Sweater game, no, no, can't cut me up. I am walking, this here's a party. My posse's been on Broadway, cutting, we do it all. I shed my skin, put my bones into everything I record. And yep, yep, yep, yep, I'm on. Cross me on my I-N-D-A-P-E-N-D-A-N-T. Kiss her, twin shapes and drinks since we were 14. When I'm more head-to-head, halfway across the city with the back, back, back, back, crush it. This is the moment, tonight is the night. We'll ride till it's over, sweet, but I it's time for like the city. I'm so dang grateful. I grew up really wanna go front, but that's what you get when Texas raised you. Y'all can't stop me. Go hard like I got a needle weight on my heartbeat. And I'm eating at the beat like I gave a little speed to a great white shark. We all raised those hands. This is our party. We came in a little life. Nobody was a jam. Come on, cities, come on, learn from the fake. Keep the melody, keep marching. Here we go, baby. 刚刚呢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而且节奏非常动感的英文歌啊，刚才在我们的直播花椒直播平台的直播间里看到了一位老朋友主播养帆啊，他说英文歌，哎，没错，这个从语言上判断是没有错的。对，然后养帆最不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啊，因为是不是工作比较忙，因为在这个就是工作日的时候有多少时间没有看到养帆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今天是不是休息啊，然后也再次欢迎养帆。 欢迎你 啊，对，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你继续跟我们这个实时互动，我们非常期待和您聊一聊。 对对对，实时互动，咱聊起来啊。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在2018年呢，我们国家的护照啊又增加了含金量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加的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旅游方面的消息。 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在京津冀这样的三个省份当京津冀这个圈里边呢，又发生了哪些关于旅游方面的新鲜事儿啊？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第七次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的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作要点指出。到2020年年底前，三地在完成京东休闲旅游示范区、京北生态旅游圈和京西南生态旅游带、京南休闲购物旅游区、滨海休闲旅游带的发展规划基础上，将够再培育一批特色的旅游产品和休闲的度假业态，建成一批旅游示范带动项目和基地，打造一批区域性的龙头景区。 哎，没错，建成之后呢，大家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假如学友们想在滑雪场体会雪上飞， 雪上飞。 雪上飞是指在这个滑雪场地上飞吗？ 哎，这啊，哎，我们先跟大家整体介绍完之后，然后我们再畅想啊。 好， 反正我现在雪上飞没闹明白呢啊。包括这个京北生态冰雪旅游圈是最理想的这个目的地啊，横跨北京、河北两地的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是京西南生态旅游带内的特色景点啊，主打绿色。包括天津武清的奥特莱斯、河北廊坊的金钥匙家具城，啊，京南是京南休闲购物旅游区啊，它是提供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还有呢，包括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沧州南大滨港海湿地啊、天津滨海旅游度假区啊，做构成了就是海滨休闲旅游带。按照规划呢，京津冀地区呢将作为一个整体打造成全国的知名的大旅游区。在2020年底之前呢，三地将会全面的建立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试点示范区旅游组织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管理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哎呦， 嗯， 力度非常的大， 非常大。我刚刚听你说的这几个，这个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沧州南大港滨海湿地，听起来都是一个建，就是非常就是投入了很多资金，好像非常这个新功能非常齐全的一些旅游胜地。 唐山呢？ 唐山 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购物的话，因为这个你刚刚我们提到的，包括这个天津武清的这个奥特莱斯，大家在这个购物的时候，比如说，买点大牌，发工资了，买点大牌，对吧？ 对，还有这个河北廊坊的金钥匙家居城，当我们这个要是搬新家了，需要换新家装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到这个河北廊坊来去看一看， 没错， 有哪些比较齐全的这种家居品种。 发工资了，买点大牌， 嗯， 然后一看，工资还是不太多，大牌还是比较贵。 哎，你刚刚提到这个工资啊，我们接下来今天说的这个资讯也跟这个工资有关系。 嗯， 我们来看这个第八条资讯。 OK， 最近呢，七成的这个平均月薪公布了，那北京超过万元，稳居这个七成之首。 哎，没错啊，2017年的第四季度呢，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平均薪酬是7789元每个月，北京以超万元的月薪稳居排行榜的首位啊。杭州、宁波、东莞的薪酬水平已经高于了广州，紧追北京、上海和深圳。啊，这份名为这个报告啊，是2017年冬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啊，就是这个报告的名字给我们刚才提供的这些数据啊，虽然是第四季度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招聘旺季，但是从数据上来看，2017年第四季度的职场竞争程度并没有因为年底的观望期而缓解，反而是竞争指数稳中有升。还是北京，我们提到了啊，钱可能挣得最多，但是呢竞争也是最激烈的啊。接下来还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成都仍然还是求职者最受欢迎的新一线城市。 成都啊，作为新一线城市，最近的这个表现是非常的具有竞争力和活力啊。其实我不知道你那个孔文师哥，你去没去过这个成都？ 哎，我很想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然后在小酒馆门前停留， 唱起了歌是吗？唱起了那首成都的这首小歌。其实说到成都啊，我还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生活的地方。同时呢，它又有这种就是比较先进、比较现代化的这种国际化城市的一种气质。但是呢，它有很多就是小资情调啊，就环境啊、空气啊都特别好，怪不得会成为这个受职者最欢迎的新一线城市。 看来这个成都给楚燕内心当中留下了很多的故事。 主要源于您刚刚唱的那首歌，这首歌打造的这个初步印象太好。 那成都是不是应该也得感谢一下赵雷？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29:20，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带来我们今天丰富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 情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春不迷茫，我们也不怕说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 然后呢也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啊，然后来楚烟再来俩词儿，积极的，这个踊跃的，再来一个， 我来一个三词儿吧。我们是这个青年说，有活力的 啊，对，添加我们有活力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没错， 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啊，大家积极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就对就可以这个看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我们呢在里边也会跟大家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消息啊，活动啊，大家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老粉丝的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也对，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再画一下重点哈， 画重点， 刚刚这个孔文师哥他说到了，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关注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登录这个花椒平台来看看我们这个现场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登录北京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块儿互动。总共有三个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赶快行动吧。 对，赶快行动，三种哦。 三种 啊，主要是来看一下楚烟啊，今天早晨第一次跟楚烟搭档，然后也是非常激动的。 看看我们就是今天会有什么样新鲜的碰撞。 对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带来的是一条关于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是一个行走大数据的报告。这个报告标题出来了，中国人最勤啊，勤就是这个勤快的勤，日均走7367步啊，69步。我可以少说两步。 我想问一下孔师，你觉得这个7369步对于你这个日常的运动量来说，算是个什么水平？ 日常的运动量啊，我觉得倒还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咱比如说我们坐地铁出行啊，可能如果说今天一天我可能不是特别的忙，比如说除了正常工作和朋友吃顿饭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在这种一线的大城市啊，可能比如说在我们生活的北京来讲，有的时候可能就会你不知不觉的就会达到这个步数。 对，大概就是这个，我也发现了，就是比如说我平常要是不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啊，就是从这个学校来到这个台里面，然后周转一下，大概每天就得7000多步。 对，然后呢大家在微信当中啊，这个每天大概应该是晚上10点半左右，晚上10点半左右，然后嘣，然后你会听到一声，就是以为是谁找你啊，晚上可能约你玩啊什么的，对不起，你想多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微信步数就出来了，看着你今天就是走了多少步。 对，还可以看看其他人都走多少步。那可以说就是这个每天晒步数啊打榜，就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这种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方式之一。那么今天呢就有一项这个大数据的报告显示说，这个据数据显示啊，说中国人是最能走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没错，这个就是数字，再跟大家说一下啊，7369步啊。走路呢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在全球呢拥有6000万用户的轻运动 APP 动动啊，与微基因基于用户大数据发布了 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数据啊，7369部、这个报告叫做2017全球行走大数据报告啊。报告显示呢，在2017年里，动动全球用户共完成了40000亿步，平均每人每天行走5000多步啊，累计行程走了28亿公里，相当于从地球往返太阳9.3次。 哇，这是累计行走的行程。 咱也不太关注咱自个儿到太阳有多远，是不是？那后老热的，我去那干嘛去？对吧？反正就是这个整体的运动量啊，就还是非常可观的这个数字啊，尤其是这个数据反映的是我们最勤劳，日均走7000多步。 嗯，其实我觉得就数据啊，给人的一种积极的影响，就是它能够记录你今天的运动量。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步数来判断你今天是否这个锻炼了身体，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测量的一个机制。 哎，对，然后呢，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吧，对吧？大家包括这个晒步数啊，什么这个发朋友圈去比一比啊，就是也会成为大家的一种这个就娱乐的生活的方式。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就这种现象，好像就是这种大家那种热情好像下降了一些，对吧？大家不再会去什么，就是今儿我必须要占那个什么，占第一位，是吧？占领封面，占领封面，那就是甚至会有一些这个。这极端的方法嘛，这所谓的极端的方法，比如说什么什么挂招财猫手上啊，是吧？什么把手机或者说这个什么就是步数的那个手环呢、啊，就绑家里宠物仿狗脖子上，让它去跑，对吧？为了积累这个步数，反正、 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好像这个晒步数和打榜啊，就已经似乎过了那个它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就现在其实这也算是一种社交方式嘛，有的时候在朋友圈来提高一下这个人际交流和互动量，现在又有更多的就是其他的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占领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的，特别火的一个 抖吗？ 不，除了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益智类的这样的一个答题。 对，对，那说到这儿的话，咱们必须得跟大家那个，去聊一聊这个事儿啊。楚烟参加了吗？ 这个我只是参加过一次， 参加过一次，然后第一题就被 pass 掉了， 第一题就被 pass 掉了之后，然后后来就感觉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怀疑，所以说我不管你有多少钱，我再也不参加了， 再也不参加了，不想去受这样的委屈。 其实刚才这个情况，我说的是我， 其实因为也有类似，但是我身边的好多同学就都能够这个过关斩将， 是吧？ 获得红包， 对，然后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然后咱们聊一聊，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就是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这个答题啊冲关游戏有现金大奖、现金红包这个游戏，你看其实有这个最近有这什么冲顶大会，对吧？冲顶大会包括这个一直播啊，包括我们的合作方花椒直播也都会有这个类似的这种答题的这个游戏模式，就是然后我们大家就聊一聊吧，就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这个事儿，然后就是你参加没参加，觉得这好玩吗？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哈，就这个答题类游戏，它这个运行机制吧，我觉得可能很容易跟观众受众产生一种共鸣。它就是我看的这个冲顶大会，它会有一个美女主持人呐、或者帅哥主持人，然后跟大家进行互动。然后他负责这个作为这个出题方，然后也算是能够既是在这个受众在使用的时候，既是能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增加这个趣味性，同时呢，也够能够满足自己这样一种这个平常日常的交流的一个需求。 其实在这个游戏出来之后呢，我就也第一时间关注到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就会去想一想吧，也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然后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权威媒体啊，也都在关注了这个事情。其实有一方面就是现在我们都讲在互联网啊，就是大家无论是就是各种的这个平台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大家可能获取流量、获取客流，现在都处于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就是这种直接答题，让大家有一个深度的参与感。而且呢会有一个很直接的激励，我给你发红包， 你打对了之后发红包，然后呢会有一个就是大家就这种切身的刺激，然后会有一个是形成一个直接的引流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它有一个反馈的机制，就是说我不是单方面的输出，我会就我输出之后，我付出之后，或者是我跟你交流之后，我还有反馈， 对， 这样就会很好的就把它持续下去。 对，但是就是还有就是我产生了一点思考，就是我也替人家操心啊，因为可能比如说像我这种，然后就是有一两次吧我答得不好啊，就是自己这个哎呀就是悔恨自己当初读书特别少啊，然后我就不玩了，对吧，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这种热情和持续度会有多高，啊，楚言，你觉得你就打过几次之后，以后你觉得就是这个游戏你还会玩多久？ 我觉得就是我有时候在玩的时候 啊，我感觉每一次都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很多题答不上来，然后看到这个周边的朋友能够答上来，心里很受挫，就决定不玩了。 哦，这个时候呢，我给你一个好的办法和建议。这个时候呢，拿起桌子上的镜子看一看自己，没关系，我比你们美呀。 这也真的是。 这个其实也确实是啊，最近就是大家深度参与而且形成话题关注度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反正就是我们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一下，反正我还是对他挺好奇的。包括昨天在朋友圈，然后有一个朋友然后发的一个就是那种很欠欠的那种语言，你们不是不知道冲顶之后的页面是什么样子吗？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他全都答对了， 有点拉仇恨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有点拉仇恨，然后全都答对了。全都答对之后呢，但是他的那场的金额好像，而且还是几位数，应该大概是10万左右吧。他最终是用户他冲顶了之后分到了14块的红包。 冲顶之后获得14块。 对，冲顶之后，因为这个游戏也是，就是你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什么10万答题啊，百万答题，这个钱你都答对之后，它不是给你自己的，对吧？然后会有一个基数，然后就是大家有多少人，然后都答对了之后，大家平分这个奖励和奖金。大家是不是也会有一种这个心理落差？你比如说，我可能就奔红包去的，我就为了这个钱去的。然后对对对， 看到这个亮眼的数字， 看到亮眼的数字，对吧？然后我不管是就费尽心思费尽脑汁，然后我答了半天恨不得之后我就掉一把头发，然后就是啊才这么几块钱。是不是大家也会有这种上的？ 对，会可能会有一种心理落差在里面。 对对对，但是也会不会有那种心态，就是我这回分的少，我下回是不是就分的多一点，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心态？ 或许会有这种心态吧， 是吧？ 我觉得就是，玩这种益智类的游戏，很多情况下它就是一种业余，比如说忙碌生活的一种缓解。但是如果它能够，其实像我这样就是比较佛系的哈，女孩，我觉得如果要是能有一点奖励，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楚燕的这种心态是好的，就是这个游戏呢，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它有了之后非常好，而且它确实有这个现金红包的奖励，游戏形式也很好，我们确实能够学到一些知识，像楚燕这种心态，它就是啊，我生活当中出现的一款小游戏，没关系啊，作为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调剂，然后它和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我去玩一玩，那个我答对了之后，好，我答不对也没关系，这个而且是，也被这个被称为是2018年的这种益智类的现金答题游戏，这个 也是开创了一种新的这个互联网社交的一种方式， 对，被称为了2018年的第一风口啊，大家我们也持续关注一下 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没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楚燕也特意给大家带来了几支 MV 啊，带来了3支 MV。我们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 先分享韩庚的吧。 好，这个韩庚的这首歌呢，是他最近期最新发的一首改编的歌曲。 我们一起来收听收看一下。 的放个微贴豆腐，学学他的舞，点杯咖啡在街角闪点内心戏，出发了一天还在冬夜，真是费心力。方向跑到哪里，准备开始 party， 他们走在街上 whispering 低的悄悄 LL， 以为是在走秀 bitch， 对女人不是你的嘴臭，我求求。这种帅全都不是真的，帅帅帅，那种帅其实全部都不是真的。每次两种高档的我都忽略，风光了别以为我都没看见，只不想看你犯贱。Don't give shit but I don't care。唱的高音几个眼泪那就在进行，谁想他命令别叫我买单叫我付费，这根本没有意义。这种帅全都不是真的，帅帅帅，那种帅其实全部都不是真的。每期两种高档的我都忽略，风光和别以为我都没看见，只不想看你犯贱。 Don't give shit but I don't care。手周围的温度，看你想的不是什么都分享福，当你听到响起掌声把谁家都忘记。 Oh, oh, oh, yeah. Don't give shit but I don't care。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韩庚的这个 MV 啊，也是他的这个新歌，还是非常动感的。就是刚刚跟楚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韩庚曾经销声匿迹了一段啊，最近，然后就是我刚才给他有一个就是形容嘛，就是感觉有点这个焕发第二春的意思啊。刚才楚妍也提到了说，韩庚的这个很多东西，尤其是舞蹈跳得特别的棒，对， 舞蹈非常就是。他因为他是这个科班出身嘛，是舞蹈出身的， 哎哎哎， 在舞蹈方面的这个造诣还是蛮深的。 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很多啊丰富的、好听的啊有意义的、有营养的资讯啊。接下来是一些文化方面的消息。近日，六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西洋钟表藏品首次走出了国门，经过瑞士卡地亚拉夏德方制表工坊的专家修复机芯之后，终于恢复了生机。沉默百年的钟表再次响起了滴答滴答的悦耳声。 没错，那么这次故宫博物院呢，做出了一个创新的一个举动哈，和这个卡地亚共同推出了纪录片《唤醒时间的记忆》。 哎，提到卡地亚，你们女孩什么感觉？ 说到卡地亚，我这个脑海里当中瞬间浮现了这个钻石珠宝王国 啊，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纪录片啊，《唤醒时间的记忆》是由著名导演李少红带领团队制作的，记录了故宫博物院与卡地亚的钟表保护修复专家携手修复这六件故宫啊这个钟表收藏的这个钟表文物的这个合作的历程。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宫博物院当中呢，拥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表院藏，有千余件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机械钟表藏品，堪称为世界之最。 对，没错啊，在这个2014年的夏天啊，故宫博物院主管文物保护和科技工作的副院长宋继荣博士在欧洲参观的时候呢，访问了位于瑞士钟表制作核心的这个制表工坊啊，并且参与了刚刚建成的卡地亚大师工艺工坊的成为了他的第一批参观者。卡地亚的这个制表工坊呢，展示了非常深厚的这个实力，还有深厚的传统，给故宫呢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然后最终啊，经过双方的几经沟通，最终达成了这次合作，然后也形成了就是这次走出国门的这个展示啊，然后也会就是形成了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纪录片，由李少红导演的这个纪录片，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非常值得关注啊，因为它这是一个中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合的举动。 哎，没错。 其实说到这故宫博物院，我觉得最近故宫这个词呢非常非常的火，从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在央视直播的播出的这个国家宝藏， 对，没错。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类的这个节目呢，都非常频繁的提及到了故宫。 国家宝藏这部纪录片强烈的给大家推荐， 对，强烈安利。 强烈，楚言已经看了。 我已经看了，看了几期之后，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片土地是个非常幸运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官，你觉得呢？ 我离话筒近一点，我给你拍的声大点。说的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国家宝藏这部纪录片大家一定要看。接下来呢，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一条文化方面的消息啊。日前北京市出台了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保护好利用好老厂房，充分挖掘它的文化内涵和再生价值，兴办公共文化设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新型的城市文化空间。 那根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啊，北京市目前各区的腾退老旧厂房约240个，总占地面积呢达到250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北京的老旧厂房尚有70%左右还在处于待开发的状态。 针对北京的老旧厂房呢，为避免盲目的拆建、过度改造等一系列的问题，意见还明确要求要妥善处理保与用的关系啊，确立该保则保，以保定用啊，以用促保的这个总体的原则啊，在用上呢要着眼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矛盾，挖掘老厂房的空间资源，承载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实体书店、艺术影院、非遗展示中心啊等文化设施的功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能力。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聚焦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发展，积极推动达到一定规模和符合建筑标准的老旧厂房资源向文化创意产业园转型啊，对接导入高端的项目资源，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跟大家就是分享这条消息的时候啊，就是我在里边有一个吸引我的点，就是还有七成左右的老旧厂房有待开发， 对，处在开发的状态。 没错。这个其实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离我们母校并不是特别远的那个，就在朝阳路，铜牛电影文化产业园。它原来也是一个老旧的厂房啊，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有几个大字铜牛产业园啊，就是把那个厂房在原址这个恢复重建的基础之上呢，又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现代化的元素吧。你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咖啡馆，还会有一些私人的影院。就是那进去之后就是什么非常的有文艺气息啊，然后也进驻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影视产业的一些公司啊。我在里边看，我说乔山工作室 乔杉工作室是那个喜剧演员乔杉 工作室，对，也在里边、 那真的是就是我感觉这算是一种旧貌换新颜，一种开创性的一个举措。 哎，没错，而且咱们北京呢是这个我们的文化之都啊，就是其实这个是最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七九八园区。 没错，你说的这七九八园区，我想起来这个、现在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关键词。据刚之前看了一个数据，说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文化创意产业的这个创造的这个经济总额，占到中国 GDP 总的4%左右。就可见它目前这个文化创意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口，一个风标。 对，没错啊，我们也期待有这个更多的这种老旧的厂房以它全新的面貌和生命力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楚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MV 啊，接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的是王心凌的歌。 心态像刚受了冲击，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和镜子里的你打个招呼，快去还是那么牛逼，今天也不漏气，听说我就随便说 现在来到了8:59啊，在接下来第二个时段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两个话题啊，就是大家也可以现在思考一下，想一想啊，整容会不会成为人生赢家？还有就是， 一个话题，关于年轻人的。 嗯， 30岁之前更应该在乎金钱还是在乎梦想？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哲理性的问题哈， 非常具有， 好好思考一下。 非常具有哲理的问题。那么下一段接下来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Hello， 大家好，我是鹿晗。 你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 哎，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活力982，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啊，如果大家现在啊不方便收看视频的话，也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有两个互动的话题啊，然后也会有一位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的美女嘉宾女神一梦来跟我们 打一个招呼吧。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你们的老朋友了。 哎，你看，你看。老朋友非 常，你看看什么？ 非常从容淡定啊，因为啊，对，因为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啊，一梦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啊，对，然后也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曾经的一档非常火爆的节目，叫做《女神百分百》当中的一位女神。 现在的节目是《潮流梦工厂》， 来 做广告来了， 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节目吧。 是的，就是每周六下午的5点，现在是5点到7点的潮流梦工厂，还是跟以前一样跟大家聊一些化妆的主题 啊，化妆的主题。 对 啊，因为节目啊，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个2018年到来之后呢，有了这个不能叫翻天覆地啊，还是变化挺大的。 对， 就是你的这档节目和之前的这个女神百分百比，增加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和亮点？ 就是首先这个时间是增加了，因为以前是1个小时，然后现在是2个小时，这个资讯可以给大家播报的就更多了，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一些潮流的资讯，就是关于关于这个美妆啊、护肤啊这些之类的，包括搭配之类的。这个还有我们这些亮点的，就是以前的一个话题，就是改到现在的话就叫种草。就是每一次都会给大家种草一些非常好用的东西，对，而且这个时间增裕了，就是我们现场的每一期都会请一个专业的化妆师，这个化妆师呢，每一次都会给我们这个素人呢一个全新的面貌，给他打造一个很漂亮的妆容，然后同时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嘛，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下载我们的这个 APP 软件，不管是花椒还是一直播，对，都可以现场观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对， 然后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女神百分百团队然后演变到现在啊， 对， 这个 当然说女神肯定是首要的要素啊，第一要素。然后呢，其实还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嘉宾主持也有一些变化啊，是从泽华变到了小航。 对，小航、 啊、 还有对对对，小雨就是小雨还在，对对对、 啊、 但我的搭档是小雨现在 啊，你是跟小雨一起搭档。 对对对对对 啊、嗯、就是但是就是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么一大堆美女。你说就一个男嘉宾，哎，你们问过什么小航，就是什么泽华呀，他们就是心理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他们很乐意的，泽华和小航都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是吧？ 对对对， 啊、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跟大家就是刚才种草是吗？ 嗯， 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东西。 对、 啊、 种草，而且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是典型的花了钱自己找罪受，但是给大家长一个教训 啊， 对，让大家不要买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啊。 嗯， 就是反正我觉得什么小航啊还有泽华呀、啊、就是他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个角色特别像地你知道吧，就是种草，我往他们脸上种就可以了嘛。 没有没有 哎呀，这个不知道他们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这么调侃他们啊，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但是你们幸福吧，跟那么多美女一起上节目。 我已经在这个远远的不到半米的距离当中感受到了孔文的羡慕， 羡慕 啊。那、对，那个 没关系，孔文以后可以来做我们的节目嘉宾。嗯、 就是我也当块地呗。 没有，你也可以来当我的搭档。 啊，刚才这个跟一梦聊了聊他的这个新节目啊，然后这个时段呢，还是跟大家，说回我们的话题啊，就是这两个话题是，整容会不会成为人生赢家？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30岁之前更应该在乎金钱和梦想。 嗯、 我们先聊第一个吧， 嗯， 因为就着这个一梦的这个节目啊， 嗯、 也在节目当中可能就是会跟大家推荐很多关于这个美妆啊、护肤之类的一些话题啊、我们看到这个花椒直播平台在我们的这个话题跟大家抛出之后，已经有网友朋友们啊跟我们互动起来了。啊、 没错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啊，整容会不会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我们这个互动网友 York 他就在跟我们说会、 嗯、啊，这观点很肯定， 嗯，非常肯定。嗯、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也是曾经多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啊，这个什么华什么经纪人孙红雷，是不是？啊， 你好你好， 对，他说两个话题。是吧，两个话题呀还是什么？ 两个话题啊， 对对对 呀，今天我们这个青春不迷茫的访谈环节呢，加入了两个话题。 对，青春不迷茫啊、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整容会不会成为人生赢家、 嗯、 啊，刚才这个叫 Yuki 还是悠悠是吧，他说的是、嗯、第二个话题也给出了他的观点，他说30岁之前该在乎金钱啊，另外那个朋友养帆也说了该在乎金钱。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啊、 嗯、 这个整容会不会成为人生赢家？因为一梦这个首先他的节目啊，你们女神的节目可能跟这个话题更有贴近性、 嗯、对对对， 我想先听一下你的观点。 对，嗯，你认为整容会不会帮助人们成为人生赢家？ 我觉得有可能， 嗯， 是有可能、 嗯、 怎么说 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就是爱美之心人人皆有嘛、 嗯、 都是我们对第一个人的见到这个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可能会从他的这个外貌先开始、 嗯、 我觉得如果这个人看的还是很帅气很漂亮，就是很容易让你去想要接近他的这个感觉，就是可能会更想跟他说话的感觉、 嗯、 当然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好看我就不理他、 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外貌条件好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 嗯， 其次我觉得这个关于整容啊，就是在我们以前的话会很排斥这个话题，就是会觉得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脸呢都是上天赐的，都是父母赐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整它呢、 嗯、 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和时代的话，我觉得微调啊包括整容这个话题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其实我是不反对微调的、 嗯、 就是关于整容里面的微调、 嗯、 但我不赞成这种大整这种，就是完全是、 嗯、 哦整个把脑袋都给换了这种，不赞成这样子的、 嗯、 但是我确实觉得如果你稍微微调一下的话，让你自己更看起来就是更好看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个人内在 内在的条件更好的话，你的外貌条件会给你加更多的分。 嗯，刚刚一梦的意思就是说，或许啊，就是一个好的外貌条件是能够让你继续获取良好印象或者是更好的能力的一个第一步。 没错， 只有你先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然后你才能够让别人更多的看到 看到你的内涵。没错，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很容易让你达到你的人生巅峰。 嗯，然后杨帆刚才听完一梦的分享，是我一定会选择是 A 啊，会啊，就是说这个整容会成为人生赢家，还是有帮助的。 嗯，对。不过我觉得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它一个反面的作用。 嗯， 就是很多人整容会上瘾 啊， 整容会上瘾。就是我觉得，哎，假如说我觉得我对我的鼻子不是很满意， 嗯， 但是啊，我整完之后，哎，我又觉得，哎呀，不行，我觉得我对我脸型又不满意了。于是呢，不是打这个瘦脸针，就是大整，就是磨骨。这个就有点恐怖了啊！为什么？哎，孔文是一脸直男的那个神情看着你。 我给自己切一镜头。来，一梦继续。 是这样的，可能我整完一个地方，我就会觉得另一个地方跟它不对称，所以我不满意，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惯性一个循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会上瘾。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去注重你的外貌的话，就会忽略你自己的内在。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就是很有内涵的一个人，而过于去对于你的外貌有过分的这样太过分的这样的要求，我反而觉得即使达到巅峰的话，你也会有一天会滑下来的。 嗯，其实我还特别特别想再问一个这个问题哈，你觉得当今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吗？咱们可以一块讨论讨论。 还是挺看脸的。 就首先刚才一梦就是这个上来之后第一个观点就是，比如说我跟一个人接触的时候，如果说他长得比较好啊，或者说可能英俊帅气一点漂亮一点，我可能天生的本能的就会有这个 是 想要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对，就是起码是不排斥啊。就这个我倒觉得这个倒还好，因为可能如果深挖的话，这个可能是属于这个就是作为动物人，其实本质上来讲作为动物的也是这种动物属性的一个本质。 对 啊，是吧？ 对， 那个想问楚烟啊，楚烟这个你的个人的整体这个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到底整容会不会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先定义什么叫做人生赢家。每个人对于人生赢家的这个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啊。我来说说我的观点。我觉得呢，我心目当中的人生赢家就是达到了一种自己最满意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个最满意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内心比较满足，同时呢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条件和物质条件，这是我认为就是所谓人生赢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到底这是不是个看脸的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但不仅仅是只看脸的社会。除了这个脸之外呢，还有很多别的，就是比如说个人的能力呀、内涵呀、人生阅历和经历，能够让你成为这个人生赢家的一些资本条件。 我挺赞同楚烟这样的说法。就是我觉得外貌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外貌是可能会给你增加很多分数，但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慢慢的接触，还是这个内在会比较重要一些吧。对， 而且主要是啊，我觉得长得漂亮、颜值高的人也有一点不好。你们觉得长得颜值太高的人有什么不好吗？劣势是什么？ 啊，这个时候导播老师，我们把镜头切给一梦啊。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啊、来，那个这楚妍说就是。你说长得不好的有什么劣势？ 我感觉 啊就是长得 就长得 太好的 吧。对， 有一个劣势就是你可能因为你一个特别 长得太好没人敢追。 叫志玲过。 志玲姐姐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困惑？ 我觉得志玲姐姐很漂亮， 是吧？ 对，很漂亮 啊。其实就是我们会听到这个，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其实就可能就比如说大美女，哇塞， 对，大美女，对， 那种感觉就是为什么爱单身？ 就是感觉可望不可及， 就像是女神一样， 对女神一样， 只可远观。我觉得就是刚接着说， 来，我是打断楚烟了，来， 就是可能如果啊，假如 一个人有特别超高的颜值， 嗯， 可能就在无形当中会给别人周围的人一种印象，就认为他有这么高的颜值，那他一定能力也很强，内涵也很好，他就会在因为他的颜值，因为他的这个颜值呢，他就会对让别人对他有特别高的期待。但是一旦你的这个比如说内涵和能力跟不上你的这个超高颜值的时候，就是说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 嗯，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让别人对你的印象大打折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心理负担。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一个颜值很高的人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但其实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说法，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太高的颜值的话，反而会让别人去忽略他一些更优秀的一些方面，反而会更注重他的外表。 这样的 一个情况，对，也我不是完全不赞同楚言有这样的情况，但我觉得更多的现在我们不都说花瓶嘛，包括刚才孔文说的志玲姐姐也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关注她的一些声音呐、或者是外貌啊，确实志玲姐姐很漂亮，说话声音也很甜，我觉得更多的她特别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一下他的电影啊、演技啊这些方面，但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去关注一下他的，八卦生活啊、他的外貌这些什么声音，对，对他的导航是对，是这样的情况。 嗯，然后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有很多朋友们都在跟我们互动啊。这个首先必须来要念的是一家刚才说的。美女真漂亮，是的，谢谢大家啊，谢谢你，你也这么漂亮了，还跟我们互动啊。然后 DJ 主持人王乐乐，是吧？还是王月月？是不是乐乐吧？ 应该是吧。 啊，王乐乐，他说也是会选择 A 啊，就是这个整容会帮助大家成为人生赢家。然后还有海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同行 FM 945频道啊，我一定会选择 A， 这个应该是杨帆的同事。啊，对吧 ？Summer 经纪人孙杨是吗？那个上面，因为我现在有点看不太清。 是孙杨 是吧？ 对 ，Summer 经纪人孙杨，他也表达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他一定会选择是 A。哎，那我们看这个弹幕啊，我们发现真的是大部分的人 都会 赞同的意见，会觉得是能够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 的。 对 、然后大家现在也可以跟我们具体的去聊一聊，就是你认为会那就是成为哪些方面啊，因为包括刚才一梦还有这个楚烟也都说了很多很多的方面啊，就是刚才我们话说回来之后，就是刚才楚烟说的一个，就是如果说我看到这个人可能很漂亮的话，我会对他一个超高的颜值之上，我可能会对他的很多其他方面的能力也会产生一个超高的期待，但是一梦表示了不是特别赞同，我倒是会跟楚烟一样的感觉 想法， 对想法，可能就觉得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当一个人的外貌就是觉得特别特别漂亮特别帅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人好像就是完美的，但是你比方说如果说真的是成为朋友之后啊，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事情他做不到，或者有些出糗的时候，就是或者说有些事儿办得不太靠谱的时候，就是觉得跟你的颜值真的是不相符。 对，有这样的情况。 对，有这样一个感觉。然后，这个现在具体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说到技术层面嘛，说到技术层面，我想让一梦来再多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整容啊，因为你刚才听到了，就是我很诧异，就是现在这个整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你赞成微整，那么微整是比如说整到什么程度，那么大整又是就是咔切骨头是吗？ 对 啊，然后就这个具体的也跟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好，可以，但其实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整容医生啊，我只是做一些这个美妆节目，在这个跟化妆师的聊天过程当中有听到一些，包括以前也接触过这样的医生啊，就采访过。这个微调呢是现在比较在整容这方面的话会比较安全和先进吧，但也不是100%的这样的安全的。对，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啊，说一个人打了 玻尿酸，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听过玻尿酸、 这个词儿、 这个知道、玻尿酸、这个玻尿酸呢，其实它是可以帮你除皱纹呐、包括是也可以就是帮你们就是垫所谓的鼻子 这些都可以的。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微调的一个手段、但是也有一些美容院出了事故，是美容院，不是正常的这些三甲的整容医院、美容院就是出现了一种打了玻尿酸然后眼睛打瞎了，对，就是因为他好像是碰到什么穴位或者是血管啊这样的情况、然后导致这个眼睛失明，是就很这样，很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对，就是这是微调的一个小小的危害，但是相对来说，如果你去正规的医院的话，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也不会让你有任何的这个生命危险。对，但是大整呢，咱们其实刚才说的是微调，大整的话呢，这个就有点太吓人了，就是有点太吓人了，就是会产生会有这个我刚才说的磨骨，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脸特方。对，就特别方，我把那个棱角给它磨下去，就是我们想要范冰冰啊，这样的脸型，就是瓜子脸，对，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大的手术了，这个是有点吓人了，而且确实是也有我们好像是，前几年有报道，就是某位一些就是女明星吧，也是这个。因为整容而死在了这个手术台上。对，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 所以说这个整容有风险，要整需谨慎。 是需谨慎。对，所以我不是说赞成大家一定要去整容。化妆也可以呀。对不对？ 对， 化妆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大家可以每周六呢的下午呢，这个锁定我们的这个潮流魔工厂的这个种草了没？哎，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个全新的平台，我觉得男士也可以收看的，男士也是需要护肤的，对不对？孔文 啊， 男士也要护肤的，男士也要帅帅的嘛，对啊，所以不管是男生啊，老少皆宜啊，我们这节目，对，就是男生，我觉得更多的去了解一些这个化妆品和护肤品的话，也可以讨女朋友欢心， 对，有助于搞对象， 对呀、是啊，是的，没错 啊，但是你不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找一男朋友，这人还行，跟他处处吧，他成天就是可能会。就为了讨好你嘛，跟你去聊一些化妆品，或者聊什么香水，跟你聊护肤，就是这样的男孩子，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娘啊？是不是？ 啊，是有点。不过就是我们也是。也是有护肤环节的嘛，就是有的男生甚至连面膜都不会贴，你比如说哎，是吗？ 似乎是不是很多？ 我觉得很多吧， 真的很多， 大量的群体啊。 对，如果就是你和女朋友吵架生气了，然后你可以给你女朋友敷一片美美的面膜，让你女朋友更加的水嫩嘛，漂亮。 现在大家躺、 好吧。 现在 我渐渐的感受到了，为什么说很多人会同意说这个整容会让你自己颜值变高，会成为人生赢家。从这个男女朋友之间的这个互相吵架或者是不甘心哄的方式就能看出来。 对，然后我们又聊出来点新的东西，这个有助于搞对象。 是 有助于搞对象。 对。 然后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然后 DJ 主持人王乐乐他说好像是。这是打哪儿打腿 啊，还有哦，对，现在还有一种就是什么瘦腿针呐、对，什么都有， 不光是整容了，是个全身的，这 全身的都有，对， 修整， 对对对 啊。一家帅哥更帅啊，谢谢，我就当你是说了啊。然后这个养帆也说了，就是一定会选择 A。我知道大家的观点现在很鲜明啊，就是大家觉得就是。肯定是有帮助，那你觉得帮助在哪儿？然后也可以说一些，比方说如果说你不赞成或者说有点疑惑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去互动，然后去聊一聊啊。这个时候呢，还是想问一梦，就是刚才你提到了，就是其实整容它是有风险的， 那肯定是风险很大， 不管是微整还是这个大整，就是现在如果说真的是有需要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要去的话，应该怎么去选择一些正规的机构去给自己做这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肯定是要选择，尽量的去选择三甲医院吧，而且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小的美容院，就风险会 高一些。我不是说三甲医院就是完全没有风险，只不过小的那种美容院这风险是非常高的。三甲医院的话我觉得风险非常小，而且它是正规的，起码药品呢、医生的这个手法我觉得都会比较有保证，而且让你放心。 其实刚刚说到该怎么去选择这个整容医院，我感觉其实在这个如果我们这个朋友们想要去选择整容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自己确定的是这个整容心理到底能不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整容有风险，你要去你整了之后呢，它很难再恢复到你原先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样子，你需要在这个心理上面进行反复的这个琢磨，想好之后再去选择整不整，整不整。所以整容心理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哎，这个就是现在在相关的一些这个包括从事整容行业的这些我们叫私立的机构吧，他们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就是什么样的许可证，就是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这些证书啊，你得取得这个许可之后我才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消费者去选择这个机构、然后看它正规不正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嘛。 对， 就是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证书和执照，我取得之后我才能够去。 对，是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千万得就是注意，就我觉得多花点钱不要紧，你别到时候就是一个是整坏了，再一个就是对身体这个危害太大了，尤其是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 生命的安全， 对， 因为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对，对，你一旦就是迈出了这一步，就很难再回头了，我觉得，就像楚言说的，你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来，郑纯， 说到咱们这刚刚说了这么久的整容话题啊，我又想起了一个，就是关于整容的一个目前在这个新闻上面会经常去报的，就是说随着全球这个医美的高速发展，中国呢也成为这个全球最整容这个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呢，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这个整容的主体部分，那就是整容年轻化，有很多啊，就是过去呢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白领啊，20多岁的工作人员，但是目前现在这个整容的趋势已经转移到了这个慢慢的在年轻化，比如说一些大学生，甚至有很多高中生，这样的一些就是青少年就开始整容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一梦啊，关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待这个整容年轻化的这样？ 我不是很赞同。对，就是我觉得我们比如像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应该保持我们最单纯最原始的一个面貌，我觉得就这样是最好的，就是保留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特色。 而且我觉得哈，刚刚说到这个，我感觉像如果在十几岁啊就开始整容，或许对这个身体、生理机能影响， 对非常大，对他的这个身体造成会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些药物毕竟都是药嘛，是药三分毒啊。 对，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花钱呢，对吧？然后像刚才一梦就是也提到了有一点，就是这个你可能比如说我动这儿之后，我觉得这鼻子，我动完眼睛，鼻子可能不太匹配。动完鼻子，我嘴又不行了。 对 吧？完了之后哪儿都动了之后，我整个脸都不好了。多花钱呢。 是啊， 是吧？ 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了一个地方呢，其他地方就是牵连着要一直在不断的修整，这也是一个很费心很费时间的一个工作。 但是其实如果说这个话题我们因为马上要半年之后啊，我觉得半年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还会，我也有很多的疑问，因为这个它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啊，那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我们这个事情现在是接受的， 对 啊，那比如说等这一代人他们成为父母之后，那相应的那个时候的比如说这个技术啊，医疗的这个 可能会更发达， 可能会 发展得更好， 对，可能会发展得更好，这个是肯定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如果说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很认可整形微整的一代，那到时候如果是他们的孩子呢，就出来之后会对他们的孩子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认识，就想的长远一点，想的远一点啊。你觉得李萌， 如果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有一个孩子的话，以后 我可能会在他20岁之后，当然如果我的孩子长得很完美的话，我是 会的，随妈，会的。 我是不，我觉得，我会让我孩子变得更好看吧，就是我不会排斥，就是如果我孩子有这个意愿的话，对，我不会排斥的。 到时候然后这个出门之后人非得说是拉着弟弟出来的，就是你们姐俩干嘛去啊，是吧？啊，就是一定那种，其实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 对啊，多好呀， 啊，多好， 多幸福。 对对对，没错啊。时间现在来到了9:29啊，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个半点的报时，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 联合爱情，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火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啊，一段片花和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会跟大家互动两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整容会不会成为人生赢家，还有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30岁之前啊，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乎梦想还是在乎金钱，这个整容的话题还挺有意思的。对，然后其实刚才上一个时段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美女嘉宾啊，一梦，她的观点就是这个事情她是不排斥的， 对 啊，就是微整一下是不排斥的， 是的。 啊，然后这个楚烟也是大概认可这个观点啊，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如果说要去做的话，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 是的 啊，或者说有相应资质的这种叫美容机构吧，啊，有相应资质的一些美容机构，然后。还有就是我想问的是关于男孩子啊，我们刚才聊的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女生的， 就感觉还挺针对女生的 啊，挺针对女生的，就是说如果说男孩子好像现在也有整容的，而且不少， 很多 啊， 对， 而且不少， 有一个大量的群体， 那是吧？ 对 啊，对对对对，我想听听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啊。其实我是这样想的，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相亲，不是，是一个类似于情侣吵架了，然后去上面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节目吧。其中呢，这个男孩呢 和这个女孩吵架的原因，就是因为女孩觉得这个男孩太爱整容了，而且他整容很上瘾。之后这个男孩一开始上节目的时候还戴着口罩，这女的说你有本事把口罩摘了呀，然后这男孩说这个你那下巴都能把自己捅死，就说一低头你都能把自己扎死，然后这个男孩就把那个口罩摘下来了。这个时候电视屏幕上呢就放了一个他以前的照片和他的现在的对比图。 哦，天差地别是吧？ 我说实话啊，我说句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还不如以前呢。 还不如以前。 是你的眼睛现在是双眼皮了，你的下巴尖了，你的脸小了，你的鼻子也挺了起来。但是我觉得一个男生以这样的一个面貌和形态，而且我总觉得他的体态更女性化，对，更女性化的样，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是非常非常排斥的。对，我觉得这不叫美，这不是美，我觉得是一种畸形的一种东西。 它是违背生物属性的。 对，我觉得它是很畸形的一种东西。但是他会觉得这是很美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他心里会有一些障碍。但是我觉得他以前那个样子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相貌，但起码我觉得那个相貌啊，我觉得是一个正常人可以接受得了的，不是说丑的都已经不能看了，哎，我眼睛长这儿了，两只眼睛不对称，这样的情况，对，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觉得他整完之后，这个形态让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而且他整容已经上瘾了，对，就家人啊，女朋友都开始慢慢的已经就是排斥他了，就是。这个距离就已经开始拉远了，因为一个整容，爱情啊、友情啊、亲情啊这些全都疏远了，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所以说这个爱美不能过头。如果过了头的话呢，就会影响到生活的方面。 对，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到的。就你每天，对你每天这个脑子里想的都是，哎呀，我这块不好，我那块不好，我天天瞅着镜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觉得，就是我要该怎么去完美，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哎，现在我身边最亲的人都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了。你讲你最后你变得再美有什么用呢？ 其实刚刚一梦说这点我还蛮同意的，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会有很多人啊，也对这个整容不一定会能够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就提出一些质疑。因为刚刚你说的，很多人呢他会整容会有一种上瘾的一种倾向。 对， 如果说对于这个容貌过于垂涎，或者是过于关注容貌，他将会忽略到生活当中很多其他的方面。 对， 成为人生赢家并不等于说你要成为一个顶级的美人或者是帅哥。这个也是一个存在这个质疑点的一项观点。 是，而且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甚至还愿意模仿。他愿意模仿，比如说，哎，我好喜欢这个明星啊，我一定要把我的脸型啊，我的眼睛啊、鼻子啊，我要整成他这个样子。对，就失去了本身的自己一个特色，就是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对， 其实 这是个错误的方向。 对，其实就是无论男孩子女孩子，可能就是当我们这个长大需要走入社会的时候，可能说一个人长大，一个人成熟，他为什么会长大会成熟，就是说他会能够承担得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对， 对吧？然后这个社会责任包括家庭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责任。就是如果说可能你这个我扛不起来，那比如说这个我家里啊，可能就是过得都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还跟家里拿钱，然后让我自己特别漂亮啊，这然后就是那边让你爹妈饿着。 对，其实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 对对对，这个是一方面啊。然后就是我们再来想一下，然后也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也现在跟我们积极的聊起来，然后咱们把这个脑洞啊，咱们把这个场景我们 打开， 我们打得大一点，就是大家让自己变成所谓的这个人生赢家，变好看了之后，这些应用的场景都在哪儿呢？那比如说最直接的一个肯定就是找对象。对吧？ 也不一定，可能是应聘工作。 对，在职场方面。 对， 职场。 是的 啊，职场。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这个 工作性质吧。对，可能比如说 一些做媒体的呀， 嗯， 对， 嗯， 在公众这个公众平台上可能会多次就是抛头露面这样的，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的， 或者是演员， 或者是演员， 嗯， 这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好看了，观众看的也很赏心悦目，也很尊重观众嘛， 对 吧？ 啊，嗯，因为审美的需求也是一个人的本能， 嗯， 啊， 对 对 对 对，啊，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搞对象， 搞对象， 对 对吧？这个。这我们还聊吗？搞对象， 我觉得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啊。 对 对，嗯，然后就搞对象，然后这个工作， 嗯， 就是还会有就是有什么样的接受别人的赞美，在一些场合， 嗯，我觉得 满足自己内心当中的 对 啊。 可以， 我觉得刚刚你说到这个心理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可能，颜值高，如果说从小到大颜值都很高的人呢，他会从他很小的时候就不断的在接受外面人的赞誉， 嗯， 这个时候对他的这个自信心，还有对他这个心理的这种鼓励啊、满足感呢，都会起到很好的一个强力的作用， 嗯， 就可能会给自己让自己觉得就是更有自信，然后在一个更加。也满足一个环境当中成长，这是一个颜值高的一个人心理上面的一个优势。 嗯，哎呀，聊了这么多这个话题，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吧。 嗯，对。 对，总结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大概观点应该都是一致的。其实现在也是大体的普遍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也不能说鼓励，但是也不排斥。 对。 啊，因为就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因为审美的东西。大家都喜欢， 嗯 啊，这是人的一个本能，所以说就是，嗯，这个你甭管他是怎么样的吧，你甭管是整了整啊还是怎么样，就是如果说他是美的话，啊，我们还是就是肯定先天第一感觉还是就是有一种想要亲近的这种感觉， 对 对，然后其次就是啊，我们不能光注重外表， 嗯 啊，你的就是个人的一些能力啊，你作为一个社会人啊，尤其是可能年轻的朋友们。有那种比较极端的案例，刚刚也我们也提到了，就比如说， 嗯， 我真的只顾自己的长相，然后其他的什么都不管， 嗯， 你相应的一些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你都不去想，啊，这个也是不对的啊。那就是可能我即便整得好看了之后，在工作当中，如果说我的工作能力不行的话，那比如说好，那你可能。怎么样？工作当中其实，也会有角色的不同，根据你能力的大小，我们担任不同的工种，对吧？那么如果说你胜任不了其他的工种的话，工作岗位，那如果你好看，你是不是就只能做一前台？ 对 啊，对吧？ 嗯， 啊，当然说我们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们没有对这个前台这个工作有高低之分， 嗯， 啊，就是说，如果当你想再去深造，我想去有其他的岗位去做的时候。你的能力不够， 对，不够 啊， 只有这一张脸， 只有这一张脸，啊， 对 对, 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想法， 嗯， 就是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但这不只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嗯， 不一定就是如果一个人呢，他如果有一个很高的颜值，但不代表拥有了一切，但如果一个人呢，他或许他的这个颜值不那么高， 嗯， 但是呢，他的能力啊、人生阅历啊，还有这个人生经历方面都非常的丰盈， 嗯， 我们也。不能不去说他或许是一个人生赢家。 对，没错。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打出来这个标题，其实人生赢家也有很多的标准，看自己怎么定义， 嗯， 啊。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要去这个让自己外表变得更漂亮一点的话，要去试一下的话。刚才一梦也跟大家多次提到了，大家建议大家去这个正规的三甲医院啊，或者说这个大的医疗机构有这个正规资质的啊，而且楚烟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整的话，这个心理上要做好准备， 要做好心理准备， 哎，做好心理准备啊，就是首先这事儿可能有风险， 嗯， 对，然后有风险，然后刚才一梦也提到了这事儿可能上瘾， 对 啊，然后我再给大家补一点。考虑考虑钱，这事儿花钱都不便宜，这事儿。啊，那好，那个，我们跟大家带来一首歌啊，带来一首 MV， 也是今天这个，楚烟跟大家准备的。这个 MV 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聊下一个话题，就是30岁之前，我们更应该在乎金钱还是在乎梦想？ 春天的夜 风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了悄悄的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像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直也不 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30岁之前更应该在乎金钱还是在乎 梦 想啊？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先从这个，就是现在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是一个大学生，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吧？啊，就是现在一梦有没有了解？现在大家大学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 对于这个金钱和梦想， 是一个整体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就因为我和楚燕都是大学生嘛，现在我们还没有毕业，就以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觉得梦想可能会更重要一点。但是我觉得金钱也很重要。我刚才楚燕，刚才我们就是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我们也说，这个我觉得钱不管是你在任何一个阶段，都还是相对比较重要一点的。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对啊、那其实就是现在在大学的这个就是在你的身边啊、 嗯、 就是同学们比如说现在在上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学业第一位的， 对 啊，学业是第一位的，但是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这种观念的话，觉得钱也很重要，或者说就是我就钱不够花啊，不管是种种原因吧， 嗯， 大家这种现在兼职打工啊，就是去、 嗯、 去做、 嗯、 做一些这种事情工作 挺多的。 挺多的， 哎，还很多， 就 是、 目前比如说我现在我听说啊，就是在大学生当中呢有很多人会选择这个勤工俭学， 嗯， 会通过做兼职的方法然后来这个丰富自己大学生活，那就是据你所知这个兼职的情况会不会有影响到上课的这些， 就影响学业是吗？ 对对对，因为兼职因为想要去赚更多的外快和钱然后而耽误了学业这样的情况 挺多的经常这样 啊。那比如说 就包括其实我自身、啊、就是以我自身从娃娃抓起吧， 从娃娃抓起 以我自身为例的话，就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啊、 对，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吧，这个专业课会比较多一点， 嗯， 甚至就是以前为了接一些活动， 嗯 接一些就是这样的外快吧，就这样的会耽误几节这样的政课， 嗯， 就真的会。但是我觉得以现在回过头想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 有点后悔， 有点后悔、 嗯、 就是你会因为就是一些这个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吧，就是钱啊，你就是去挣钱然后去耽误你的自己的政课，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学生真的不应该做的、 嗯、是一种得不偿失 的东西。对，而且你这个学业你过了你就没了，而且你短短的就这几年的时间、 啊、 你作为学生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你要完成你的学业、 嗯、 而且好好的去完成你的学业。 对，我很赞同这个一梦这个观点， 嗯嗯， 因为刚刚他也提到了大学生活呢也就这么4年左右的时间， 对， 如果过了之后呢就一去不复返， 是 或许当你步入社会的时候你有很多挣钱的机会，很多工作的机会， 嗯， 但是你要能够像在这个18到22岁踏踏实实在学校读书学习的这种机会是更会非常 非常 的少， 对， 所以说要好好珍惜， 对， 嗯， 是的， 珍惜春光。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就是各位这个大学生朋友们来说这样的一段话，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学习的阶段，好好学习， 嗯，对，虽然就是我们现在上大学嘛，上大学我们可能离家会比较远，然后我们一想哎呀我都上大学了我成人了，哎，我不能总管我爸妈要钱呀，就是这样的想法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在不耽误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情况下，你再去就是适当的去做一些勤工俭学、 嗯、 这样的外赚一些外快也是非常好的、 嗯、 去增加你的一些阅历呀、啊、或者是经历、 嗯、 我觉得从大学结束之后也就是相当于你的整个的学生整个的这个阶段就基本上结束、 嗯、 不包括这个读硕士啊或者是博士之类的、 嗯、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你就一下子跨入到社会当中、 嗯、 所以在这个大学这期间的话你去做一些勤工俭学去慢慢的去接触和适应这个社会，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不至于都一下从这个校园跨入到社会会有一点点不适应， 嗯， 对， 一下子不知所措， 对 啊， 嗯， 其实我们聊到如果说这个提到钱的话啊，就是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持啊，就是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大学生朋友们他们的钱基本都会花在哪些方面呢？ 嗯，以我们两个、这个 啊、女孩子，对吧？ 以我们两个这个周边经历啊、 嗯、 来看，女孩子大部分的钱除了放在日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 嗯， 吃饭这是最基本的， 嗯， 然后还有这些交通费之外呢， 嗯、 更多的可能会放在这个化妆品啊、 衣服、 买衣服呀， 对、 嗯， 然后偶尔去看个电影啊，这些娱乐活动上， 嗯、 娱乐活动会比较多一点。 嗯、 大部分、 嗯， 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有的人特别喜欢看话剧啊，哎，对，当然这也都算里面了， 啊、 都算里面了， 啊、 对、 啊， 就是娱乐活动， 不便宜， 对，这、 嗯、 都属于演唱会啊。对吧？ 对， 全都算， 对， 年轻人们追星啊，很正常 啊，这些方 面女生这样，我觉得男生的话，哎，男生的话，嗯，哎，我其实觉得男生的这个花销啊，没有女生就是那么的吓人， 但是我觉得有的男生他也爱穿啊，也爱美。 对，没错。 对，这个要根据个人的 情况来定。对，就是如果男生也很爱美，也很爱穿，那这钱我觉得花的就会有点多了。你甚至有时候几个好朋友、几个哥们一起聚餐的话，那有的就是可能会哎。就是有的特别特别那个， 就是我请， 就是我请了、啊，就这样的。 没事，你请了，下回我没有。 就可能 请了一顿饭，下个这个后半个月吃土了。 我、说今儿我请了，或者是一个宿舍的四个男生说，哎，今天我请，明天你请，这样轮着这么来、就是男生可能之间可能更注重这个兄弟情啊， 像 这样 像说的这个， 对， 搜手一下， 搜手一下， 这个也是很，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包括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比如说买衣服、买鞋子之类的，现在好多鞋可是不便宜。 是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 尤其是男生 球鞋呀、 球鞋， 甚至有的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变形金刚啊这些东西，我喜欢收藏。 变形金刚， 对，变形金刚，对，就是爱收藏。 对对，然后这个比方说啊，因为我是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倡的，我个人提倡的就是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去谈恋爱。谈恋爱也得花钱呐，也是一部分花销啊。 是，就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嘛。对对。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孔文师哥，你觉得在大学当中，恋爱是不是一个必修课？ 是 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是。 我们的嘉宾一梦已经迫不及待了。 一梦先说。 一梦先说。 好，我没有关系，没关系，孔文先说。 一梦他是谁？其实我觉得是必要的啊，因为就是首先对于整个人生来讲，刚刚我们的嘉宾一梦也提到了，可能学业有的时候可能一去不回，你的青春也是一去不回的啊，在最美好的时候呢，需要有这一段恋爱在你的人生当中出现。 对，我觉得会更加丰富你的青春。对，让你的青春更加不留遗憾。因为确实我以前也是以前在这个982采访过嘉宾也是说，我很遗憾的就是我在大学当中没有谈一场，也不能算是轰轰烈烈的一段恋爱，就是连平静的恋爱都没有 啊， 就他很遗憾，就是对于他来说很遗憾。对，所以我觉得孔文说的很对，就是在大学当中，你不光是要注重你的学业，包括你的经济生活，你还更应该就是有一个不后悔的恋爱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大学期间，大部分的人的年龄都在18岁到22岁之间吧，差不多是这个年龄段。这也是一个人生急速成长的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各种各样的这个事物的一个高速成长的阶段。 对， 恋爱呢是一门必修课。或许呢，我们在这个大学恋爱当中不一定会100%或者有很大的几率走到最后，但是它往往就是会能够给人上这个印象最深的一种如何与别人相处，如何学会去爱人这样的课，都是非常形象生动的。所以我的观点也是，在大学期间恋爱呢是必修课。 对，没错，就是也是借用最近一个比较火的电影的最后一句话吧，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一定会得到什么，但是一定会失去什么。对，就是让我们青春无悔，没有遗憾就好。 所失去呢就必定会带来成长。 对，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现在节目的时间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呢可以放在我们明天周末版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去聊一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可能就是大学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去怎么合理支配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费啊，但是我们似乎还有一趴现在因为时间原因我没有聊到，我觉得梦想啊，这是很值得聊的话题， 是 非常值得聊的话题啊！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分钟，哎呀，这个非常不舍，那个跟大家说再见吧，我们。跟大家 说再见了，明天继续再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对对对，然后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 FM98.2 AM927，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花椒直播平台和北京时间，明天早晨的8点钟，青年说继续陪伴大家，拜拜， 明天见，拜拜， 拜拜。